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， 真的开始了。 谁敢？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。 我就觉得这样， 真的像大家，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，笑口常， 哈哈 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，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。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。不骗你，真的有。 欢乐无限，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，欢乐无限。一百年的风雨， 一百年的聆听，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。 你给我烙俩汤圆，多来点红汤。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，连马走道都卖方 布。把云南取走， 我们这归牛人就不要脸了。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，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，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。 全新策划，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， 永远的笑声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旧是方清平、甄奇。 听众朋友好，我是方清平。 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青年相声演员甄奇。 对，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这相声八德，也就是德字辈的八位著名演员，今天该往下介绍了。 对对对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瘦字辈的演员。甄奇，你知道瘦字辈演员里最有名望的是谁吗？ 我当然知道了。 我知道你知道啊，但是我不能让你说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这上半时段就是我主讲啊。 嘿，我雅娟，他可够气人的。他 对，轮着来轮着来，来吧方清平讲。 瘦字辈演员啊，最有名望的就是张寿臣，他是这一辈的门长。他的父亲呢，就是也就是他爸爸张成普，是评书演员。 哦， 张寿臣11岁丧父，12岁拜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为师说相声。1923年，就是在他24岁的时候，跟这个万人迷李德阳合作，这一下使他的艺术有了质的飞跃。 是吗？ 1925年和陶香如搭档在这个天津演出，迎来了他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期，人家都叫他笑话大王。到了这个1947年，张寿臣呢改说评书，解放以后呢加入了天津市曲艺团，以表演单口相声为主，留下了许多比较珍贵的录音资料。 嚯，您看看啊，清平师哥可以呀。 那是， 这功课没少做。 嘿， 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张寿臣老先生的艺术特点呢？ 这没问题，张寿臣的相声可以说是博采众长，捧逗俱佳，他把相声艺术提高到了一种高度。 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张寿臣老先生在相声历史中的地位呢？ 没问题，张寿臣老先生在相声历史进程中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 嘿，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张寿臣老先生对相声所做的贡献呢？ 没问题，他这一生啊创作了许多相声作品，你比如说像这个揣骨相、根征部、地理图，可以说是为相声增添了产业。而且他还是一位相声教育家，培养了像常宝坤、刘宝瑞等等的一批的知名演员。 不错。哎，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？ 你没完了，雅娟，你说有他这样的吗？哎，你说故意考我是吧？ 哎呀，方清平，别误会，我认为吧，这真奇的意思呢，就是为了让您啊，这阐述的更清楚一点。 哎，他故意难为我还有理了是吧？ 得，你们俩呀，听段子的时候慢慢争吧，我得赶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放相声作品了。我们请出张寿臣老先生，给您表演一段单口相声《贼说话》。 小笑话啊，就是一个无功作有啊，抓一个题目啊，就得说这么一段。说这个小笑话还得招乐，这招乐就有拿这招乐不当什么，招乐不算什么，谁不能招乐啊？人小孩还招乐呢，啊，四五个月抓住闹就乐，这话我也不否认，四五个月抓闹是可乐呀。你看像我不行啊，我六十了，我要冲人抓闹这个不老好看的，这得说话，这个说话这个又起什么作用呢？说这说话这事就多了，这说话呀，你要往大了说往小了说都是说话。那个按小着说吧，那个话呀是开心的钥匙，往里边这心里有点闷倦啊，这个事情啊挠头，旁边呢拿这话这么一给他解释，当时呢心花开放，这叫话是开心的钥匙啊。还有呢，话是拦路虎，这话是拦路虎是怎么讲呢？对方啊怄气啊，仇视，这说不了几句话就打起来了。这位呢忍，那你先别打架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如此这般这般，把这事你这么一解释开呀、啊、他不打架了，俩人就变成朋友了啊，以敌呀、啊、化成友，他这也是说话，这是问这个什么上啊，话是拦路虎这种说。你要按那个平常街面上有这么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是啊，金瓶彩挂全凭说话，做贼弯窟窿全凭不吱声。这句话呢差不多的就是后头好解释啊，头一那句啊，什么叫金瓶彩挂啊，全凭说话呢，这就是啊街面上这个生意啊，金瓶彩挂呀、啊、就是生意。说金呢是相面算卦，这是这一个金呢包括七十二门，也七十二金。瓶呢啊，有说是卖药，不是卖药，单有一路瓶，说这个瓶呢有七十二瓶啊，嗯，都是什么样子呢？你不能不用对解释它了，你解释它很费时间啊。彩呢就是电器板，卦呢就是练把式，这得说话，不说话挣不了钱。嗯，往往的瞧你有这个练把式的，在街上啊练得挺好，练拳脚啊，练兵刃呢、啊、围着一圈人大伙叫好，等到、啊、一收拾了要钱了，呼啦全散了，就剩他一个人，嗯，一个给钱的没有。这怎么回事？他这个练把式的他不会说话，他是就练过，现在困住了，打算拿这个吃饭，那是绝对不成，因为什么？他不会说话，那非得怎么他就挣钱了？你看街面上练把式的，拿着那个烧子棍子，哗啦哗啦哗啦嚷两声，为人了，说回头啊，踢趟腿啊，练趟拳，这就不练了，人都围上了，说，咚咚咚咚一说，滔滔不断，让人听着，哎，津津有味。这回头啊，外头要练的时节啊，先得开主门。什么叫开主门啊？什么叫打过一拳呢、啊、踢过一腿啊，啊，南斗一千北斗八百啊，诸位老师傅，我要练，您怎么捧场？他拿着话呀，本人先稳住了，谁也不好意思走。这回头再练一套，练完了这要钱，全给钱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生意把式。嗯，净说不练嘴把式，净练不说呀傻把式。这啥把式啊？挣不了钱，非得净说不练那个把式啊，他 那得说话，踩是什么呢？编一碗啊，编一碗的不会说话不成啊？人家编一碗那个大盆大碗大盘子在身上捆着，他怎么出来的？他非得说话，不说话呀他这也出不来，他一说话把你的精神就岔开了，他会得好闹鬼儿，这是踩啊。外国戏法也如是，现在叫魔术，他可是不说话呀，他有这个乐器啊，这么配着，没那乐器他那东西也出不来，他这个得这叫金瓶彩挂，全民说话，做贼弯窟窿全民不吱声，做贼的不说话，做贼的站在房上说话啊，他在房上待着，人睡着了他好下来偷啊，人家老不睡他着急，在房上你们怎么还不睡呀、啊、睡着了我好下去，没那事，他那么一说他就犯案了啊，贼不说话，贼他还不说话，说这个闹贼这个事情家家户户都得注意啊啊，说晚上睡觉门窗户闭啊要严谨，怕闹贼啊，可是这年月没贼，虽然说没贼没贼的，你睡觉也得留点神呢啊，你回头不留神你会丢东西的，你告诉张晨说的，让张晨负责，我也不管那事儿啊，反正你得留点神。说那个贼呢他不说话，他外头要有动静，你屋里头啊你沉住气沉住气，哎你沉住气呢就不丢东西，沉不住气就丢东西啊，怎么这也有个道，这个贼是怎么呢？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点灯人未睡，咳嗽心必虚，这是怎么讲？你要把这常识啊知道啊就吃不了亏。偷风啊，外头刮大风啊，这个睡觉门窗户必丢得留点神啊，怎么呢？晚上你睡觉天挺凉，扑通院里一响，其实跳人来了，你要这么想呢就坏了，哎呦风大把什么给刮起来了啊，嗯那就坏了，那就不能大意，他外头一有动静啊你得留点神，出来瞧瞧，哎这偷风不偷月，大月临地贼他不上房，怎么贼他一上房他有目标啊，他就看见了，哎偷雨下床雨哗挺大，有点神，夜里先别睡啊，不偷雪下雪没贼，下雪怎么没贼呢？他晚上丢东西了，天一亮你顺着脚印捣鼓，连贼窝都找着了不偷雪，点灯人未睡，咳嗽心必虚，外头一有动静啊你把灯开了，坏了那贼不走了，怎么你这儿亮他那儿黑呀、啊、你瞧遍他他瞧见你，你屋里几口人，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啊，他敌都敌不住，哎他先把这个真假虚实都看了去了啊，咳嗽心必虚，外头一有动静不时咳嗽，嗯来那你就告诉贼了，你可别闹啊，我可害怕啊，胆小，我这就睡觉，我睡着全你的外头一有动静啊，屋里边说的挺热闹，不说了，挺亮灯本儿把店门关了，这贼木头就跑，他知道你要别逮他了，他这个贼呀、啊、不说话一定的，可也有说话的时候，说说贼怎么还说话呢，是多的事儿，我们家楼啊有一回闹贼，他这个可不是现在，他这个贼瞧上我了，多的事儿呢，就是闹混合面那年啊，闹混合面那年呢粮食也不好买啊，弄那混合面吃的净拉稀，人人都着急，就那阵儿这个贼怎么瞧上我了，他那个社会跟现在的社会不一样，你拿现在我说吧，就说我个人啊，我穿什么衣裳啊都上台，穿什么衣裳我谁人都谁都见，穿一身啊工服我就什么人我都能见，什么台我也能上，怎么的这就是礼服，在那个旧社会不行，旧社会他老得架着的，您拿现在说吧，我呀、啊、不穿几件啊特别的衣裳啊，我是心里坦然的，家里他有饭，说这粮食啊打这一号我就全取了，把这一月的全取了，这一月不用零买，怎么呢？富裕全够，钱呢也够，出来的衣裳啊，到什么时候啊换一件成，啊干干净净都有。说那阵不成，那阵您在那个闹混合面的时候，啊，这正经是那正经， 买东西，当着面一天发行式着急啊，可是上台呀、啊、老得是那么回事，皮袄大衣直毛，随他领子随他帽子都得那样，因为什么，那是外表，他那个社会的讲究，那个你要穿的呀挺狼狈啊，回头那台底他不爱看，他就回头能蹭往下蹭，你就那个嘛。其实着急不着急，真着急，那阵皮袄大衣啊可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这身衣裳不穿的我再换一身，那阵就那身，那身衣裳好些个差事他兼着，他不能叫衣裳，在我身上就不能叫衣裳，在那社会，在我衣身上叫什么呢，上台啊这叫行头，走到街上这身啊就是逛街啊，有人情饭网去这就是礼服，晚上睡觉这就是被褥，死了呢这就是装的，全是他皮袄大衣就这身啊，啊家里头啊就光躺席儿，连被褥都没有，那被褥都当了卖了，他都老买粮食赶不上嘛，这个贼他瞧上我了，他怎么瞧上我，他说这张二三大啊这出了进去的挺干净，一定他富裕，他哪知道吗，我就那身儿，我就那身儿，我女人的也那身儿，他那些棉裤棉袄大棉袄，晚上睡觉连枕头都没有，枕头呢就是枕着我这靴头，我一只我女人那只，他干嘛呢，他那鞋，他那鞋不能脱，没瓦底儿，就那么对付，这没办法呀，啊，这谁呀上我那去，他一进门我就醒了，怎么呢，他我们住一间北房，住北房是后上炕啊，后上炕呢我脑袋是整冲着南呢，整顶着那门，干嘛我在那门那儿啊，我女人她那身冷啊，她那身没皮的，她没婚食啊，我这两件婚食呢，皮袄大衣啊，啊皮帽子我这系着这个袋儿啊，顶着这个门，我女人呢在东头，我在西头，东头她那会儿屋里又没火啊，她不是她那身啊就当上点，嗯，这贼进来了，他一开门我就醒了，怎么呢，凉风一吹脑门子就醒，我一瞧啊蹲着进了一个人，这把门关上了，知道贼，我可没嚷，你说你怎么不嚷啊，我心里明白啊，我要一嚷贼人胆虚，屋里黢黑，他一害怕他手上拿着家伙给我一件，这不是吃亏吗，反正我屋里没门啊，你转呀转呀就走了就完了，可是我可不敢睡，我怎么着屈服了眼睛瞧着他，他把呀门又对上了，他屋里摸摸地这门没有啊，摸炕一摸呀，我这身皮袄大衣穿着，皮帽子我系着带拿不下去，靴头一直枕着呢，地下连鞋都没有，一摸底是光炕席儿，完那么摸呀，摸的我女人那身影啊，枕着我一只靴头还摸，屋里没门儿，我心说你还不走吗，他摸的这个东南犄角这个可把我吓一跳，东南犄角啊，我那儿有存相，那儿啊存着40斤稻米，舍不得吃，那不好买呀、啊，啊一坛子，我一想没错，他绝不能够抱着坛子上房，连坛带米100多斤他准犯案，一大官呢、啊、这个贼呀、啊、他都迷信，贼不走空，抓一把呀讨急了，这抓一把他连一碗饭都吃不了，也是吃碗稀饭，乐得乎我交个贼朋友呢，我得瞧着他，嗯，他到那儿啊，他一摸呀，上的是一个锅盖，他把锅盖拿下来立地下了，他往里头拿手这么一捻呢，是米，我不好说话，我这么看着呢，我心说你抓点吧，抓点走吧，我也睡觉了啊，他站在那儿发愣，呵，这下可损了，怎么呢？贼起飞智啊！他把他那二的棉袄脱下来了，铺在地下了，他又抱那坛子，我心里的快呀，我心里说好小子啊，你可损了，你这主意可缺大德了，你那个意思把你的棉袄铺那儿，把我这个米倒你棉袄上，拎完坛子顶上也就给我剩个4两半斤的啊，搁那坛子你再摸着领子大筋一滴了滴了走了，绝粮，这我可对不起你啊，现在这你对不起我吗，我就对不起你了，他铺进这棉袄，他又抱那坛这功夫，我这手 就顺着炕边就下来了，我就把这领子蹬着了，蹬领子往上这么一抻呢，他也没有声，我就压到身底下了，我心里痛快了，我成了，我这天才了，怎么呢？我这身被窝呀，你这棉袄这褥子了，我这不多点产业吗？我瞧着你，我他把这坛子抱了，往地哗一倒，我心痛快了，成了，弄不了走了，一大罐人面费点水，我洗洗。你瞧着他，他把这坛子搁那儿了，他地摸，他那个意思摸着领子大筋他就兜走了，一摸没摸着，他一想这一定是错了地方了，往那边摸吧，往这样直摸的西墙，没有，往这样摸摸东墙。反正这边是炕，完那边是窗台，怎么摸也摸不着了。他也纳闷啊，是铺这儿了，这鬼子包队就这么一点地方啊，紧着摸摸不着啊，他鼻子出声了，这贼纳闷，他鼻子这么一出声啊，我女人醒了，他女人胆小，我媳妇拿脚直踹我，快起来快起来，有贼了，我沉住了气了，我说我女人，我你睡觉啊，没贼，你说没贼，他说了话了，不能，没贼棉袄哪儿去了？ 真的开始了。 谁敢？谁敢？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。 我就觉得这 样，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，笑口常， 哈哈 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，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，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。不骗你，真的有。 欢乐无限，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，欢乐无限。一百年的风雨， 一百年的聆听，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。 你给我烙俩汤圆，多来点红汤。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， 哦， 连马走道都卖 方步。凌拔云南曲折，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。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，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，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， 全新策划，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， 永远的笑声。 我是雅娟。 哎，雅娟，我在上半时段呢介绍了张寿臣的简历，下面咱们让甄琪给大家讲几个张寿臣先生的小故事，好不好？ 我看这事儿行 啊。 清平师哥，您不用发动群众啊，张寿臣老先生的故事我知道太多了，我这随便拎一个就能给您讲一会 儿。那讲什么故事呀？ 哎，咱就讲一讲这张寿臣先生和吉鸿昌的故事。哎，清平师哥，知道吉鸿昌是谁吗？ 我能不知道吗？ 谁呀？ 吉鸿昌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。 可以啊， 后来被蒋介石杀害了， 这都知道。 他临死前用这个树枝当笔，在地下写了一首诗，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休，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。 行啊， 您瞧瞧，说的还真对啊。 那是。 那么吉鸿昌将军和张寿臣又是怎么认识的呢？这知道吗？ 这还真不知道。 您看看，不知道。那好，我说说你听听。 在想 当 初， 倒霉就倒霉的想当初上。 好，你赶紧的吧。 那是1934年啊，一天下午，张寿臣在天津的泰康商场3楼歌舞楼有一场演出，他在相声《揣骨巷》的电话部分就赞扬了吉鸿昌将军的爱国精神， 并且对当时的政府通缉吉将军进行了鞭挞。张寿臣演出完了以后呢，有人告诉他，有一位朋友啊，让您到小食堂有事儿商量商量。张寿臣呢，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小食堂，撩开雅座门帘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熟听众啊。这位听众常到剧场看他演出，您是？我就是你在台上提的那个吉鸿昌啊。哎呦，张寿臣先是大吃一惊，紧紧握住吉鸿昌的手。吉将军与张寿臣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亲切谈话，他关心地询问了张先生的出身呢、经历啊、社会关系，又谈到了当时艺人的生活状况，并且提醒张寿臣张先生以后在公共场所啊，可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观点，免得呢招来麻烦。这是吉鸿昌主动约张寿臣会面的主要目的。这次见面以后不久，那街市上、报纸上就传来了吉鸿昌将军遇刺的消息。年底呢，又得知了吉将军遭遇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，在北京壮烈牺牲的消息。这就是张寿臣与一代名将吉鸿昌的一段交往经历。 听这真奇这么一说，这故事还真挺感人的。 哎，我这真奇 啊， 你这故事大伙都知道啊？ 什么呀？ 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个？ 那可以，您先等会儿啊。 嗯。 我说您想考我呀，是怎么着？ 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是希望你能多介绍一下张寿臣先生 啊。大家呢净听我讲故事了，咱还是听相声吧。雅娟，下半时段咱给大家安排什么段子呀？ 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请出的是张寿臣先生的徒弟刘宝瑞先生，单口相声大王为您送出一段 啊。您敢参吗？哎呀，你这话说晚了，头半个月我就憋着他呢啊。那我这还说晚了呢。哦，头半个月您就憋着参他呢，那您为什么不参呢？为什么不参？我把这茬不是忘了吗？今儿你提醒就得今天，明儿个要参下来我都拜你为师，今儿就参。文武百官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张年兄、李年弟怎么样，罗官要倒霉，为什么？上殿参皇上，以小犯上，上殿帮君，知法犯法，灭门九族，刨坟掘墓，挫骨扬灰，这不是要了命了吗？听着吧，他就那么傻了，要了命他也不敢参呢，顶大给他磕个头拜他为师就完了，绝对不敢参。这说怎么绝对不敢参？俩人击掌了，击掌他也不敢参，是这话吗？大伙儿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一嘀咕，刘墉这个人呢，他以风杀邪，一看大伙这样，他更来劲儿了。哎，这中外联兄联弟，大家别吵，嚷嚷什么呀？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不就是参皇上吗？小事一段，信吗？今天大家别走，看热闹，看见没有？现在上殿参皇上，参完皇上不算啊，到后宫参太后。大伙儿听怎么着更来劲儿了，还参太后。大伙儿又这么一嘀咕，他好，更来劲儿了。别吵的呢，你们怎么不相信我？回头你们看呢，今儿个有个出手的，只要你们大家不走，你们算瞧见这热闹了。看见没有？现在上殿参皇上，参完皇上到后宫参太后，把太后参下来，各位别走，半夜了子时，我刘墉焚表，我参玉皇。大伙儿说这罗锅要疯啊，这是。这个说你别听他的，玉皇他敢参？玉皇怎么参呢？粉表参玉皇，弄一张黄表，上头写上骂玉皇的话，写完了这回头把它烧了，这就算参玉皇了。横不能烧完了当时就烂手烂嘴了，参皇上他不行，这玩意儿现打不赦着，灭门九族，挫骨扬灰，祖坟都得刨了，那他敢吗？大伙儿还这纷纷议论。刘墉啊也不理这茬儿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太监奏班出，奏事处这儿喊：圣上传旨，有本出班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，请假皇宫。臣刘墉有本。大伙儿一听，这真去呀？嚯，真的。皇上一听刘墉有本，皇上也生气，嘿，这刘三本啊，头一本合着没别人的份儿啊，又是他的。心说今儿个参文参武讨赏什么都不准，给您来个没面子， 要不然我竟跟他捣乱了。选刘墉随旨进殿，刘墉来到品级台，往这儿一跪：“臣刘墉见驾，参见武皇万岁，万寿无疆。”乾隆往下问道：“刘爱卿，今见朕当，又有何奏章？是讨赏啊，还是参人呢？是文官贪了赃了？是武将受了贿了？今儿你憋着参谁呢？”皇上是生气，天天头一本是他的，这样问。嘿，刀怕对了鞘。刘墉一听这可害怕，哟，别皇上跟这和珅两个人商量好了要我的脑袋吧。进朝房和珅也问我参文参武参谁，皇上怎么也来这套，我参他怎么参呢？多有留神。启奏我主万岁，臣今天上殿，一不参文，二不参武，因有一事不明，要在我主驾前领教领教。这两句叫拍马屁。皇上一听高兴了，心说瞧瞧，都说你刘墉有能耐，有学问，有才学，有才干，什么都知道。哎，闹了半天还有你不知道的啊，上我这儿领教来了。对呀，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向大官领教，大官都不知道，问来问去还得问到朕当我这儿来，心里这么一舒服，这么一高兴，就要多说两句话，也就有这倒霉的机会了。要多说两句。哦，何事不明？说，朕当告诉你。高兴了。启奏我主万岁，臣因为不明白一条大清律，特来领教领教。乾隆一听，嗨，难得你还左都御史呢啊！大清律有一条会不明白，哪条不明白？不要紧，我。那意思刚要说哪条不明白，我告诉你这告诉俩字没出来，就出了一我字。皇上一想不对头，哪条不明白？我大清律他不明白，不能吧。他父亲做过右都御史，他这儿做左都御史，御史言官竟指着参人吃饭，参文参武，熟读大清律，那律条都背下来了，他会不明白？这个别打脖子后头过来的吧，别得绕我一下子，不能上这个当。明白了呢怎么样呢？改口了，应当是哪条不明白我告诉你，心里琢磨不对，当时就改了。哦，大清律不明白，嘿，哪条不明白？我也不知道。没敢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。刘墉一听，那哪行啊？你不知道，回头我怎么参你呀？我不参你，我那朝房那我还搁着一老师呢，我得给他磕头啊。你不明白，你也不明白，皇上也不明白。要搁别人没话呢，就下殿了。刘墉有办法。干嘛呢？摸肚子查那坏账呢。就那刘三本那坏主意。哼，这句话问出去，你要再敢说不明白，我就改姓。真有这坏主意，哎呀，那太不凑巧了。因为臣不明一条大清律，臣不明则来问君，想不到君也不知，我主万岁您也不知道，这太不巧了。我不知道您不知道，既然君臣皆不明大清律，那么大清律要他何用啊？万岁请传旨把他废了吧。别这那哪能废啊？那个大清律废了没王法了，那不反了吗？那个别废不得。 是啊，那您说费不得，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他要的还有什么用啊？嘿，这玩意儿啊，心说这块蘑菇真磨呀，啊，没话跟他说呀，不要紧，朕也不知，爱卿也不小，没有关系。现在有老师，吩咐四个小太监，去到库房里头，把这个大青绿的版图搭了来，让他自己找去。是。四个小太监奔库房里头搭这个大青绿版图。大青绿版图四部这么厚，上头都是红木头，三个大字大青绿，就是那个大明绿，根本就法律没改，就是上头改了，改大青绿。四部，小太监搭着这个，心里这不高兴。这都罗锅没事跟我们找事玩，拿来吧。四部大青绿，拿来了。皇上说摆太眼头了，哪条不明白，自己查。心里那意思，你查查着查着你烦了，你自己就下殿去了。对不对？刘墉就看了，皇上在这儿坐着，他呢跪在那儿看这大青绿，还得念。头一条，谋反大逆，凌迟处死。那位说你看过大青绿没有？听人说的头一条是这个，也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这么想。你这么想像话吗？这我这么想也许像话。我认为过去的那个统治阶级，有打这个萧何犯律以后，犯完法律以后，啊，打那儿以后，这个绿条一出来，头一条那准是这个统治阶级吗？谋反大逆，凌迟处死。你要憋着争这皇上，这就是谋反大逆。你要想做皇上，凌迟处死，准是寡罪。头一条就是这个，维护他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。所以我这也就这么一想，我也没看见过。谋反大逆，凌迟处死。亲儿子害死亲父亲，凌迟处死。亲外甥害死亲娘舅，斩立决。明火之仗，斩立决。强盗杀人，斩立决。强盗放火，斩立决。他就往下这么一念，念了横有四十多条啊，还没翻篇呢。乾隆这么一瞧，啊，心说今儿这块蘑菇可够呛，四十多条没翻篇，这么厚四部，念完了明天亮剑呢，啊。嘿，他又跪在这儿跟我抠砖缝来了，啊！上次参河南巡抚十八款，就这十八款，他在这儿跪了一天半宿。嗯，我到了这个三更多天才回去，五更天我又出来了，又坐朝了。看今儿这四部比那十八款多得多呀。那就甭回去了，接着来吧，明儿就上朝了。呵，心说这块蘑菇怎么办呢？有嘞，我不理你，对，趴在龙书案上装睡。那意思呢？你念着念着，我不搭茬儿，听不见动静了，你就得瞧瞧。你这么一瞧，我这睡着了，你横不敢过来扒拉我。你扒了我惊驾了，嗯，你甭说过来扒了我，你刚这么往起一站，无故行动，有一次王杀驾，你就活不了，你就不敢。嘿，对，装睡。刘墉呢还不知道，还往下念，他老念翻篇，念了二百多条，恨不能那皇上搭一句茬儿，他好跟皇上说声话，说声话好绕着弯儿的参他，明着参参不了啊！上殿帮军知法犯法，那个祖坟都刨了，那受得了吗？想跟他话得找话儿，他念了好几百条， 老不搭茬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先是这样念吗？这回这样念，立起来念，立起来念好这样，偷着瞧一下，瞧瞧皇上。哦，睡着了。嘿，好，我这白念了，和尚。哎，这我念个谁听啊？这个听不见你不搭茬，我怎么参你呀、啊？过去叫哟，不能过去，好吗？有一次狼杀价，那我也活不了。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又摸他这坏账呢。一查，呵，这回难了。最末一本，最末一篇，最末一趟，有这么趟坏主意。哦，装睡。我一叫他无故行动，有一次狼杀价，我活不了。心说，皇上，我也甭叫你，我照样还念这大清律。我念的这条律条上，要不把您念，就算你真睡着了，我要不把您念醒了，我不叫留三本。有这坏主意，有。念别的时候，他这个声音还很低，小啊，那个。明火之仗斩立决，这声响，念来念去念的这条，忽然间声音挺大。 听众朋友，那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啊，也要到这儿结束了。明天的同样时间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 振姐 啊， 你这故事还没讲呢， 你这不时间到了吗？你 看你不会讲，找借口呢。 谁找借口？你时间到了，您没看见，您这就有表态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。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 些在意，给他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， 只能这样抱着你。我知道你现在伤心，想有人陪你，只是如此而已。 你知道 我明了， 抱着你，我的泪却为他而掉。你知道 我明了， 抱着你，温习拥抱。你知道 我明了， 抱着你，我的心有些。做不到，还想他， 也许他 可能等你回家，在我们相识的楼下，还想他， 也许他 可能拨你电话留话，还爱他， 你爱他， 我从没怀疑过，今晚心。